破坏掉了。所以咱们刚才说的阴虚阳亢，不是这个人的阳气太强，而是什么呢？你熬夜，经常熬夜就会失眠。天黑了啊，我给大家讲过中国老祖宗最传统的养生的方式，也是最经典的养生的生活方式，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叫日出而作呀？就是太阳出来了，自然界的阳气升腾，人开始劳动，这就顺应了天时。什么是日落而息呢？就是天黑了就得安静点，得睡觉了，人的阳气就要收敛，让阴气来占主流。但是经常熬夜的人晚上应该睡觉了，阳气该收敛，你没收敛，你晚上还在读书看报，你还在看电视警匪片，有的还在电脑那儿打游戏，有的还在歌厅里豪歌猛唱狂饮，好家伙，非但阳气没有收敛，阳气反而更过分的在折腾。那么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那么你在消耗这个阳气，其实都是从那个阴血那儿借的钱。所以为什么经常失眠的人会身体消瘦啊？就这么个道理。哎，所以阴血就欠下了债。你看这样人吧，你到白天多半他就没精神了，是不是？什么道理啊？哎，好多人认为，哟，你是不是阳虚啊？其实不是阳虚啊，是阴虚，消耗掉了。那为什么白天精气神不足呢？因为阴阳互根。那这句话大家写到本上啊，阴阳互根。阴阳互根是什么意思啊？主国中医说，气血为人的生命之本，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是吧？你晚上睡觉表面上是在滋养阴血，所以贫血的人，低血压的人，你睡觉不好，你的病会加重，因为睡觉的时候在滋养阴血。那滋养这个阴血干什么的？就老百姓我们上工作，是不是啊？我们上班，我们赚钱，我们赚钱干什么呢？花呗，对不对？赚钱是为了花，所以赚钱呢是阴，这钱是阴。你把这钱买了东西了，旅游了，变快乐了，哦，这钱派上用场了，这叫阳，是它的功能。所以一样，我们头一天的休息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是吧？所以高血压病阴虚的啥意思？就是晚上该收敛的时候没收敛，过多消耗的你都是阴虚。这样的人就一定要喝五味子补肾安神酒，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把夜生活去掉，早点睡觉，你才能把阴养足了。阴气养足了，到了白天才能滋养那个阳气，哎，你才能白天有精神，你才能白天血压不高。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叫阴虚型的高血压病，是晚上不睡觉，是该收敛的时候不收敛，用之过度啊，用之过度。那么刚才我讲了阴阳互根，这阴血可以滋养这个阳气，大家能够明白了，叫血为气之母。那么气为血之塞，互根呢，那么这个阳又来怎么生这个阴的呢？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叫万物生长靠太阳，是不是？你包括老一辈人看那个孩子，看小孙子一摸脑袋，是吧？怎么说呀？啊，叫七分精神，三分财运。说这孩子将来能不能成大事，能有什么多大的能耐和出息，三岁就看出来了。说怎么都是老神仙呢，都是算命先生，三岁就看出来了。没错，这里边不掺杂任何封建迷信的色彩。科学的角度上讲，人的 五脏六腑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人未来的学习、事业、健康、家庭、未来，甚至于寿命，对不对？所以什么叫七分精神三分财运？你有精神你就有赚钱的能耐，是不是？你没精神你拿什么去工作，拿什么去赚钱呢？所以这个阳为阴之本，有太阳你那小苗才能发芽，对不对？才能生长。有太阳这水才能变成云，云在风的催动下才能走动，云才能化作雨，雨才能滋润万物，大气才能循环。这就是阳的力量。而且作为人的身体，当人百岁之后无疾而终的时候，你那身子骨那筋骨皮肉还在，但是人已经咽了气了，撒手人寰。什么叫咽了气了？元气断了，阳气没了，阳寿已尽，余不出来的剩身体这么个臭皮囊。所以叫阴长有余，阳长不足。所以养生实质上你是在养什么呢？就是养这个阳气。这个阳气决定了生命的能力、活力，还决定了寿命，是不是？所以阴和阳不是孤立存在的，互根，谁也离不开谁。哎，后来便有了叫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春夏者养阳，啥意思？哎，告诉你春天夏天晒太阳啊。秋冬者养阴，就告诉你秋天冬天睡好觉。那实质上春天夏天养生是为谁呀？哦，是为冬秋打基础。有了春夏的阳，才有了秋天的成熟的果实和冬天充足的肾精。那么秋冬养阴是给谁打基础啊？啊，是给春夏打基础。因为只有秋冬啊，丰富的果实、成熟的果实，才有春天的播种，才有夏天的活力，这又是阴阳互根。所以中国老百姓最俗的话说叫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你藏的就不够足，夏天不热你阳气就不会生发。所以什么叫风调雨顺呢？风调雨顺就是冬天大雪封山啊，瑞雪兆丰年，越冷越好。什么是风调雨顺？就是夏天一定要热，热的那个瓜果熟甜，该下雨的时候旱了咱就下点雨，涝了咱就出太阳，这就叫风调雨顺。该阴的时候阴，该阳的时候阳。你老干旱那就是阳亢阴虚，对不对？你气温过低，种的地下的苗发不出来芽，那就是阳虚，就涝了，对不对？所以养生啊和种庄稼都是异曲同工之妙。这个阴阳互根的道理算说清了啊。阴虚的高血压是熬夜熬出来的，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带来的，包括用之过度啊，你包括现在啊，这个工作压力大，竞争力大，干活不要命，是吧？这都导致阴虚啊，都导致阴虚。那什么是阳虚啊？高血压病里边有阳虚的吗？有。所有大胖子，听着啊，所有大胖子得高血压病的都是阳虚。所有早晨睡懒觉不起床的高血压病都是阳虚。什么道理啊？阳虚没有太阳就阴天呗，没有太阳洗湿了的衣服就晒不干呗。所以阳虚的高血压病又叫痰湿型高血压病。所以富贵病皆因阳虚而起。所以缺乏运动的高血压、睡懒觉的高血压、胡吃海塞的高血压，这都是阳虚型的高血压。所以怎么办呢？ 早起床，晚上喝虫草酒，平时呢喝点参茶。畏寒怕冷的高血压病人都是阳虚，所以阳虚的高血压，春夏者养阳，就可以冬病夏治，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治好了，是吧？而至于那个阴虚的高血压，秋冬好治，那你要冬夏治也得把觉睡好才能养好。所以一年有四季，春夏又秋冬，这叫大四季。那一天有四季，清晨中午傍晚深夜，这叫小四时。所以《黄帝内经》里养生说叫守四时，啊，合五行，平阴阳。啊，你不要认为偏得润上四季了，你这一天当中也尝着四季呢。哎，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智慧。那我可能刚说到这儿，有人又提出异议了，说徐老师，你刚讲的那个阴虚的高血压，和你说那个阳虚的高血压，我怎么身上都有啊，对不对？哎，那么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阴阳两虚型的高血压，是不是啊？哎，这就闹出乐子来了，是不是 啊有阴虚的还有阳虚的啊，会不会有阴阳两虚的呢？哎，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但是诊断为阴阳两虚是非常之错误，是不是啊？你就像一个小伙子长得像个大闺女，那你说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呢？他还是男人啊，只不过这是阳虚的男人，是不是啊？你别整的不男不女了，麻烦了，是不是啊？那不行，是吧？所以阴和阳之间本无明显的界限，但同时呢又非常的分明，就和那阴阳鱼一样，有条黑鱼有条白鱼，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阴阳鱼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但是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本领了，是不是啊？好多中医也懂阴阳，就在这儿，就在阴阳两虚这儿摔跟头了。凡是能诊断出阴阳两虚的中医大夫都是假中医。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中医治病不分阴阳，伸手便错，要么就是阴虚，要么就是阳虚。在你那一看阴阳两虚，就说明你这大夫已经看糊涂了，就是说明你是那不分阴阳的大夫，那你这病你咋治？你治不好了，是不是？哎，所以一个好的医生一定要能辨清阴阳。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来说叫抓主要矛盾。说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得向孩子们学习，是吧？你说这人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孩子看电视看电影就问是好人是坏人呢，你敢大人就看迷糊了，你说不清的好人坏人，好事也做坏事也做，但是这人主流到底是好人是坏人，你看用孩子那清澈的眼睛他能辨得出来。哎，这叫人之本能。说医生治病绝对不是把挺简单的事给他搞复杂了，哎，关键就是一定要学会能够化繁为简啊，什么世界医学难题啊，啊，什么帕金森呢，是吧？哎，你疑难的问题到我这儿，我给你划清界限，让你一眼就能叨着这病的根源，而后咱们分清阴阳，你再去调治，一下就治好了。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疑难病，只有把医生难倒的病。即使再难的病也是从小病开始，所以学会防微杜渐，这是养生之大要。所以养生啊，不是一下子养个长生不老，而是一步一个脚窝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哎，这是高血压病的阴和阳的辩证啊，阴和阳没有同时虚的， 就像跷跷板，它要是平了那就健康了，对不对？它要是斜了那就是病了啊，这大家要搞清楚啊。那么下面呢，咱们再简单的说说这个高血压病的五行和五脏的辩证啊，五行和五脏的辩证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叫五脏六腑皆可导致高血压病。那平时啊，一般的中医认为高血压病就找肝肾，是吧？你像这个肝火过旺，高血压，是吧？或者是肝血过亏啊，也是高血压啊。肾呢，精不足，不能固摄了啊，也是高血压。肾的湿气过盛，哦，还是高血压。你看，这是咱们大多数中医都能共识的。所以中医治高血压，大部分都是调肝肾的药。但是懂这些呢，还只是局限。中西结合，天人合一，我们把高血压就拓展。脾脏，你看脾导致了痰湿，长湿疹的人容易高血压，为什么呢？脾湿厚重啊，是吧？这就动脉硬化了呗，是吧？心，心神不宁，思虑过多啊，也会导致高血压，是不是？因为影响心脏的波动和心脏输出量嘛，还影响睡眠嘛。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把这高血压病的阴阳辩证给大家分清楚了，然后是吧？哎，你不要认为所有高血压都是火，啊，所有降压药就都得是泻药，那是不对的。阳虚，是吧？缺乏运动，痰湿厚重，照样得高血压病。那个不是有火，而恰恰是火力不足的缺火，是不是啊？说这大家要明白啊。血行瘀阻把血压给憋高了的都是阳虚的高血压，是不是？哎，还有啊，你像那个常年的低血压的病人，是吧？突然间变成了高血压，是不是？叫阴极则阳生，什么道理啊？哎，也是阳虚啊，阳虚啊，不要乱泻火，应该更好的合理的进行疏通和疏导。哎，所以透过现象入目三分，看到疾病的本质，而后呢科学有效的调理，哎，这是文化的大智慧之所在。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这个高血压病它的分型啊，咱们今儿呢不说五脏分型啊，咱们今天呢说说高血压病的西方医学的分型方法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西医啊在中国已经成了主流医学了，是吧？你看病，是吧？有些中医给你说那些话你不见得能闹懂，所以怎么办呢？哎，大家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化验呢这个血常规、血粘度。那这些指标是医院的常规的检查指标，但是呢医生不给你解释，所以好多这个高血压病朋友检查完了也没闹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根据大家的一些常规的临床检测指标，给大家把高血压病进行分型啊，我把它分了三型啊，这是高血压的三型啊。咱们前段讲的是三期啊，一期高血压叫待长期，可以不吃药啊；二期高血压 动脉硬化冠心病期必须吃药啊，三期高血压中风期啊要保命。这叫纵向的。什么叫纵向的？就是年头啊，是吧，疾病的发展年头啊。今天呢咱们给高血压病分型呢分的是横向的。啊，横向的。啊，那么你的高血压病到底是血液方面的问题呢，还是血管神经方面的问题，还是你的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哎，这是咱们今天从这个横向上让大家伙，特别是我们高血压病的啊这些病友们啊，哎，能够对自己的高血压病能够有一个清醒和清楚的认识。那认识这个干什么呢？你认识这个了，我们再结合着五脏进行四季五行疗法，进行脏腑的辩证调治，那你的方法就可以准确无误。哎，你就可以摘掉高血压病的帽子啊，或者实现有效的防中风啊。所以这个高血压病啊，横向分型很重要啊。先简单那么说啊，先说这第一型啊，叫血液型啊。血液型，人的血液当中啊，我们经常化验的就是血脂和血糖啊。血脂和血糖，什么是血脂呢？血脂啊是血里边的油，是吧？它起什么作用呢？哎，它一个是可以给人提供能量，是不是啊？那胖子扛饿呀，是吧？二一个呢，它能缓解血管内血液之间的一个机械压力，啊，防止贫血，血液碰坏了，是吧？三一个呢，哎，它能维持体温，储存热量，啊，储存能量。那么血里边的糖分呢，是直接给人提供能量的。所以告诉大家，就健康的人你必须也得有血脂，也得有血糖。所以血脂过低的人啊，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在哪儿学的啊，开始学人家那个和尚开始吃斋了。哎呀，你年轻人富贵病的吃吃也就罢了，骨瘦如柴的老太太也跟凑热闹，也吃斋吃素，结果长成脂肪肝了，血脂还特别的低。你看那什么道理啊？哎，这就是代谢紊乱啊，这样的病是很难治的。所以啊，黄帝内经上说叫饮食要平衡啊，要平衡啊，这个平衡特重要啊。你吃素不吃荤本身就是偏食啊，和吃荤不吃素偏食造成的伤害是同等的啊。所以中医咱们研究的叫中庸之道啊，往哪面偏它都是病，是不是啊？这大家要明白啊。那我们研究血脂的时候经常研究的就是什么呢？血里边的胆固醇啊。这胆固醇呢，我给大家分了叫高密度和低密度。高密度叫好，低密度叫坏。这个好蛋白，哎，它能清除血管内的垃圾，叫血液当中清道夫。科学研究啊，经常喝这个什么呢，少量低浓度的这个白酒，有助于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形成。哎，就是少量饮酒，低度的啊，可以预防动脉硬化。这道理就是促进高密度脂蛋白合成。所以不少人问我说，我高血压呀，我高脂血症，我能喝虫草酒吗？可以啊。哎，不但可以，哎，可以防动脉硬化，促进好蛋白生成。那还有一种脂蛋白叫低密度脂蛋白，这叫坏蛋白。哎，这就血当中的沫子，这个越多血管堵得越快啊。这好坏大家要分清了，哎，分清。那么还有就是血糖啊，血糖，糖是给人提供能量的，糖分低了人休克，糖分高了呢 人也休克中毒，叫酮症酸中毒肝昏迷啊。哎，所以糖尿病的人啊，你一定会得高血压病。你说我还没得呢，那我告诉你啊，你将来一定要得。或者你糖尿病得了好多年还没得高血压病的话，我告诉你，你可能元气亏得非常严重，是低血压病。为什么呢？因为血液当中的这个成分影响着血压的变化。这里咱们大家分的第一型叫血液型的高血压病，都是痰湿厚重，所以血脂血糖高的人我们要选择健脾化湿，是不是啊？我们饭后要嚼山楂丸降血脂调血糖，这也叫化湿啊。所以湿在人体内是无处不在，到处都有。人活着哎，就是体内的水湿代谢的一个过程。你代谢好你就健健康康的，你代谢不好你就富贵病，你代谢过多你没了你就营养不良呗，是不是啊？这就是人的平衡。所以这个痰湿在皮肤上叫湿疹，在血管里叫动脉硬化，在肝上叫脂肪肝，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把这闹清哦，在肺里边叫痰啊，在肺里边叫痰，你看看，哎，所以大家把它学明白了啊。所以这第一型高血压病，你是痰湿型的吗？啊，要健脾啊，还要调肾。说痰湿我们健脾不就得了吗？调肾干什么呢？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吧？我说湿衣服，是吧？湿衣服拧干了，你搁太阳光底下晒，它干得快；你搁烙阴地儿，它干得慢。所以人有痰湿都是阳虚，哎，所以吃蒲参汤补的叫元阳之气，肾的阳气统摄着一身五脏的阳气，所以还要冬病夏治，是吧？冬天呢长肉长膘，是吧？痰湿厚重的人不好治，是吧？夏天呢苦夏呀消瘦，哎，化油脂，哎，痰湿厚重的人要冬病夏治啊，冬病夏治，这是第一型啊。第二型呢，咱们要说这个血管型的高血压病，是吧？好多人说啊，你看我这人呢身体也不胖，我怎么还得高血压了呢？哎，熬夜，或者开车的司机，或者从事紧张焦虑的工作啊，勾心斗角，压力过大，是不是啊？哎，那这些呢都会导致血管的交感神经的兴奋。说这我们给大家补一课啊，影响血管的这个神经啊，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一种神经是让人兴奋的，一种神经是让人放松的，是吧？是吧？所以人为什么要睡觉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心肾相交，心肾相交啊。什么叫心肾相交？哎，用现代医学生理学生物电学来说，就是人的兴奋和意志的平衡，就是人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交替值班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哎，所以血管型的高血压病是最好治的，哎，最好治的。同时呢，他说又最难治的。嗨，不少新朋友听到我说这话的时候，他就矛盾了，是吧？矛盾，其实不矛盾啊。世界本身就是个矛盾体啊。为什么说血管型的高血压病最好治呢？你不是老兴奋吗？你放松就得了呗。怎么放松啊？啊，适当的参加户外活动，啊，喜欢做什么就做，是吧？最讨厌、最烦躁的事咱甭做，啊，这就放松了。所以这叫容易，啊，容易。那为什么说血管型的高血压病最难治呢？有人就曾经跟我探讨过这事儿，值夜班的，还有一个开大车的司机，啊，35、36岁就高血压病。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换工作， 人这人就不服气，说我不换工作这病就好不了了吗？我说没错，最起码在我这儿，我的能力权限的范围，你不改变工作，你这病好不了，是不是？哎，人和人的元气的多少不一样啊，人和人的耐受程度也不一样，是不是？你看有的人从事非常紧张的工作，哎，他能工作的时候很紧张，到家倒头就睡，他能放松，他不得病。有的人工作没那么紧张就已经焦虑了，你看看。所以呀，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血管的这个神经性，它由谁来控制呢？哎，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肝脏主着人一身的屈和直，所以血管型的高血压病、紧张焦虑的，你吃什么？你吃当归丸呢，补肾柔肝。肝脏是主着人的一身的疏泄，主着人一身的屈伸，是吧？所以老话讲叫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不是？什么叫大丈夫？不是一条道跑到黑的，哎，能屈能伸，这就说明这个人的肝脏好啊，肝脏好。所以血管型的高血压病难治在哪儿呢？哎，有时候就是自己的刀血不了自己的把，说那怎么办啊？调肝补肾，你的这个神经的调节能力它恢复的就好了，是不是？哎，那么在血管型的高血压病里边还有一个思虑过多的啊，那就是脾虚啊，脾虚的啊，这咱们也放在这儿。下来呢，咱们抓点紧呢，把这个最后一型的高血压病叫心脏型的啊，心脏型。你看看，高血压病时间久了导致冠心病，叫心脏损害。那么本身心脏的一些毛病也会影响血压的波动，叫心脏因素的高血压病。那这个高血压病是假的，因为高血压病是慢性的全身的血管损伤，所以血液和血管它是全身的，是逐渐形成，唯独是心脏。一检查心电图，有时候犯病的时候查能查出来，一好病查不出来了。所以心脏病型的高血压病是假的，这主要是两型，一个是颈椎病型的高血压，或者我们叫颈椎病型的血压增高症，因为它不是高血压病，是假的。还有一个就是胆囊炎、胆心综合症的心脏神经官能症，叫气出来的高血压，不生气了就好了，一生气高血压就来了，甚至气一次血压得高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这个都是假的高血压病。说的是假的，只是它在一定条件上是假的，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叫假作真实，真亦假。所以世间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真，也没有绝对的假。假型高血压病，也就是告诉大家，在它尚没有形成持久的高血压病之前，是完全可以彻底治好的。但是好多人把这个错当成高血压病，光吃假药不改错，结果弄假成真了，造成了血管和血液的持久伤害。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讲了这个胆囊炎啊形成的六大原因啊，最近呢又在讲这个胆囊炎啊调治的7+1疗法，说这胆囊炎得病的有那么多人吗？另外这个胆囊炎这病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让咱们每年春三月 都要围绕着他大动干戈，是不是保住了胆囊，我们的春三月的养生就大功告成呢？那么今天啊，一方面我要接着给大家讲胆囊炎七加一疗法的啊第二个疗法的推胆经。在说这个推胆经之法之前，先告诉大家胆囊啊它的健康对影响人生命健康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是不是？是吧？说你这胆囊发炎了，是吧？你准备5000块钱，是吧？做手术我给你割了吧，是吧？这病人一不疼，是吧？二不发高烧，三不吐，交了5000块钱，是吧？跟那个割双眼皮儿，是不是啊？跟那个割阑尾一样，好端端的一个白嫩嫩的胆囊割喽。割完了，插的满身都是管子，受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罪，你这胆囊可就没了。没了胆囊，你那胆经可就残疾了；没了胆囊，你那肝可就守了寡了。是不是啊？啊，说人到上了年纪叫老来伴儿，是吧？老两口没一个，哎，另一个就不好活呀。啊，何况这肝胆相照，啊，没了胆囊，这肝就容易得病。不但如此，是吧？没了胆囊，五脏六腑都会得病。别说没了，就算你的胆囊还没割呢，它发一发炎，五脏六腑就发生了小型地震。哎，有的人说了，徐老师，有你说那么严重吗？哎，我们先看看啊，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上对胆囊的啊评价，说胆囊是人的中正之官啊，中正之官。而且告诉大家，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是吧？胆囊是子时当令的胆经啊，而且这个胆经是人的阳气的生发的开始。那会儿怎么说了啊？说万事开头难，所以你有一个好的胆囊，你的五脏它的阳气就有了保障。就现在那个孩子们的家长都怎么说呀？啊，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我很赞成这句话，对不对？你起跑的时候就卡个大跟头，那你后来你是不是叫落后啊？啊，那么五脏六腑阳气就是一天的开始，是子时，是吧？这一年的开始是冬至日，是吧？那么告诉大家，都是人生的起跑线。那么这个胆经就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分门别类的说一说，是吧？我们新听众、新朋友往本上记一记。人生百病根源，根是在五脏六腑的。那么这个五脏六腑不是说你吃了不药就不好的，不是的。这五脏六腑想健康，上有天时，天的时辰你要守住，下有地气，是吧？你要合着水土，中有五脏和谐，这个五脏的和谐比那个小孩压跷跷板，比那个阴和阳的那个平衡就复杂的多了。 啊，这里是五行生克的道理，大家伙听着啊，看看胆囊炎到底能引起身体多少种疾病伤害。我从头说啊，从头说啊，首先那个神经性头疼、脑血管痉挛、帕金森、颈椎病、头皮一蹦一蹦的疼，我告诉你，这都是胆经不通闹的病。我们上回给大家说了，一把小小的乌木的木梳，叫乌木五行梳，梳头上的胆经，就去头风。啊，比你什么扎针呢、拔罐、刮痧来的都好。啊，来的都好。什么道理？就是合了五行的木气。啊，泡脚啊，到古玩市场卖你铜盆是吧，金盆是不是，瓷盆，跟你说啥盆都靠边站。脚和手都是筋所聚，尤其人那膝盖，膝为人的筋之府啊，膝盖里边的筋是最多的，所以养筋莫过于柔肝养胆，那么柔肝养胆莫过于木也。你什么参筋草、透骨草，你这些都靠边站，是吧？就一只木盆儿，是不是？得了这个木之气，是吧？你那个筋就得到木头的濡养，所以人到老年，莫睡铁床，哎，尤其是关节炎的人，尤其是帕金森的人，别睡铁床，啊。铁五行属金气，金克木，啊，金克木，啊，还有啊，那个帕金森的脑萎缩的，别震那个玉石的枕头，别震那个玉石的枕垫，玉石五行也是属金的。容易加重头风，哎呦，不懂是吧？风湿啊很严重，关节都变了形了，啊，还做一个玉石的椅垫，还枕个玉石的枕垫，越震越重，所以玉的寒凉之气走的是金的肃杀之气。你看，那你要用什么呢？要用磁。或者用木啊，诸葛亮镇的就是孩儿木枕啊，木呢是养金的，磁呢，磁石是属土的啊，属土的，木克土，它伤不着的，你用金就不行了，金克木，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要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啊，这是胆好不好对头的影响。哦，对眼睛，青光眼，急性胆囊炎发作，准得青光眼。哎，这是胆对眼睛的影响。胆对颈椎，是不是？对颈椎的影响。好，一生气了，胆导致胸闷，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胆心综合症，没心脏病，老心慌，老偷停，是不是啊？尤其这春天。那大夫动不动我给你装个起搏器吧，是吧？动不动我给你放个支架吧，你检查没心脏病，给我们放什么支架呀？心脏就是偷停，啊，胆心综合症。哦，我们带一带磁疗脚垫，推推胆经，好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是胆对心脏的影响，啊，胆对心脏的影响，胆对脾的影响。肝硬化一定脾肿大，脾肿大完了就贫血，你说说，是吧？所以女同志只要一生气，子宫肯定肌瘤，那一肌瘤月经就失调，说都是胆和肝伤了人的脾了，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胆可以伤脾，胆可以扰心， 肝和胆相照，那你胆肿管不着肺，伤不着肾吧？哎，肺也，人的胆经和肺和肾关系更密切。得胆囊炎的人85%浅表型胃炎，50%溃疡性结肠炎，30%胰腺炎。你看看，所以这肝胆处在中焦啊，好家伙，它管着四方的平安，是吧？只要这胆这儿一风云乍起，好家伙，那就硝烟四伏啊，是吧？横着伤脾，伤胰腺，是吧？往上扰心，是吧？往下呢，弄着这肚子肌肉咕噜乱叫，伤了结肠，拉血拉稀，你看看，是不是？哎，一旦有胆火，还生鼻衄，鼻子流血了，这是胆对肺和大肠的影响。那么胆对肾的影响呢？是不是？肾统摄着人一身的阴和阳啊，所以胆火一来，好家伙，牙疼。那火牙啊，好多人吃跑肚拉稀那泻药，那火牙还有拔牙，他以为都是牙的病，是吧？用泻药，其实哪是，肾的毒，胆的火。有人说一着急就牙疼，你肾会着急吗？所有急着急啊，哎，那叫什么呢？叫着急上火。这是孩子都知道的啊，两个火往起一落，那就是炎。哎，所以什么样的人爱发炎呢？啊，就着急的人。还有呢，就是忙啊，是吧？忙啊，大家注意啊，什么叫忙？啊，现在人忙的没时间睡觉，忙的没时间听广播，忙的没时间看父母，忙的没时间照顾孩子。忙着干什么呢？啊，我都为了他们好忙啊，哈哈。哎，你看看中国字这忙怎么写，一个竖心儿啊，加一个死亡的亡。所以古人说呀，叫心死为忙啊。所以人一旦忙，就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另外圣人说，哀大莫过于心死，是吧？所以人活着，是吧？心若是死了，那和死了没什么两样，是吧？人在危病之中，心神在，是吧？哎，人就可以什么呢？啊，起死回生，是吧？所以我讲了说，国学影响着中医，中医呢反过来又影响着国学文化啊。所以现在啊，全国啊，大人孩子老人学生啊，农民，哎，都在读这个弟子规，挺好啊，挺好啊。但是呢，别读偏了，读什么呢？读那个古文体的啊，老百姓话叫真笔字，繁体字哦。你不要读那简体的。好，我们一看是真体的啊，泛爱众，是吧？而亲仁，啊，一看那个爱字，哦，原来繁体的爱字上中间有个心呐，所以仁爱用心。呵呵，你简笔一写得简化了，无心而爱，那是什么爱？虚假的爱。说人呐，哎，是善是恶。言为心声，言为心门，你说的和做的一两样啊，那就是无心而爱啊，大家把它闹清。所以啊，这个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黄帝内经解释的人就一句话说， 十一脏的阳气都从胆开始。这你看翻译学一半啊，你今天掌握了哦，原来胆囊、胆经啊，五行属木，它又决定着这个阴阳五行的平衡，又影响着五脏啊，影响着五脏。所以这里边有两重的含义，一个是生发影响，一个是克制影响，啊，大家把它闹懂啊。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就想说一个意思，胆囊很重要，胆囊炎要认真对待，科学治疗。胆囊炎的七加一疗法，第一个方法说过了啊，疏胆经，可以用手指代替木梳来疏，是吧？镇静安神啊，家有黄金一两，不如乌木一方，安人神志啊。所以为什么叫宝啊？啊，不是说张大爷用着好，李大爷用着也好，那他们要是都是托呢，对不对？哎，我一个人说好不行，是吧？顾客说好不中啊，不中，谁说好啊？千年的文化啊，千年的乌木的文化，是吧？这是了不得的东西啊。胆经疏通的第二个疗法叫推胆经。这个推胆经是管什么的呢？啊，推胆经治肋胁疼痛啊，治肋胁疼痛，治腹胀嗳气啊，腹胀嗳气啊。推胆经还治什么呢？啊，推胆经还治是吧，结肠炎，哈哈，结肠炎啊，糖尿病啊，糖尿病。还有呢，哦，男同志那个将军肚是吧，女同志那比较瘦的那个胃下垂。你看这方法，用手的手掌的掌根，哎，把胳膊抬起来，手掌的掌根摁哪儿呢？往上摁啊，往胳肢窝那儿摁，往胳肢窝那儿摁，顺着肋巴条走的方向斜着推到肚脐眼。你还可以往下啊，还可以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这就叫推胆经。哎呀，有的人说徐老师，我这一推啊除沙了，那说明你有胆火，是吧？说这儿我还得说两句，刮痧拔罐皆为泻法，虚人勿用，是不是？前段时间好家伙，拔罐热闹啊，热闹，免费拔罐，免费送药，好家伙，听着啊，拔罐刮痧为泻法，体虚者勿用。回过头来呢，艾条隔姜灸，这些是补法。说补法是干什么呢？虚则补之，胃寒的、怕冷的、拉稀的，这都是阳虚，内补有虫草酒，外部呢，艾条隔姜灸、热炎灸、生命火炕，你都在吸收这里边的红外生物光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